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39，瑞士法郎0.9，加元1.262，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33。港金系报16,74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5.01美元。卖出价1,80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仲讲快乐，会唔会太离地呢？快乐是一种奢侈品，定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嚟嘅咧？ 快乐需要学习，亦都需要练习。 咁点练啊？ 逐处走，山峰走到谷底，天气不可估计，心里保有一寸领土不失美丽，是我的快乐智慧。 快乐到场，主持李秋婷。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发现快乐的奥义。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长期膝痛关节炎患者都会选择做关节置换手术。星期三，香港大学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合作系列将会介绍机械臂全关节置换术如何取代传统关节置换手术。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话题咧就系台湾美食。咁我睇个Facebook 嘅网友咧，依家话喂，而家香港水深火热，仲讲咁多咩美食啊咁啊？其实啱相反，而家个个都系抗疫疲劳，所以尤其咧而家系新春头，所以一定要讲翻啲开心嘅嘢，一定要讲饮讲食。咁啊，我哋講台灣美食咧，就係請咗兩位咧，都同台灣有淵源嘅嘉賓啊。兩位嘉賓咧都曾經喺台灣讀過書嘅，一位咧就係而家喺直播室裏邊咧，呢個馮天樂博士， 大家好。 佢係台灣政治大學讀歷史嘅歷史博士。咁啊，另一位就係我哋嘅老友啊，阿李密啊，密姑啊，密姑啊，你喺台灣係咪係師大定台大啊？ 師大。 啊，你喺師大。你又读中文系系嘛？ 啊，系啊，系啊。 咁啊，阿冯天乐咧就读历史系。咁啊，两位咧都一定对好熟悉台湾美食。 系。 咁啊，谂起台湾美食咧，我谂香港人好多就最熟悉就台湾牛肉面。 系啊。 第二样嘢就珍珠奶茶。 系。 咁其实台湾唔止呢两样嘢噶，系咪李密？ 我咧都已经咧系列咗表咧要讲嘅。应该都有30几样， 30几样。 不过就系我就近呢10多20年咧就比较少去台湾。咁我唔知啊，冯生你系咩年代喺嗰度读书？ 哦， 佢年轻人， 我年轻人嚟嘅，我80后嚟嘅。咁啊，读完都冇几耐咧，读完都系2-3年到嘅啫。 哦，咁你可以最新嘅台湾美食 update到嘅应该 update到啊，最新啊。咁而家就系咪最？最多人講的都是台灣牛肉麵呢？ 哦， 其實台灣好得意嘅喎，台灣咪有一隻咪叫做台灣川味牛肉麵嘅，好多人中意講呢。但係其實呢樣嘢同四川係完全冇關係嘅，即係咧你喺四川係唔會揾到台灣川味牛肉麵呢一樣嘢嘅。佢其實咧係用啲豆瓣醬整紅燒牛肉咧，而四川係用花椒嗰啲，唔完全唔係嗰種味嚟嘅。咁但係因為佢係由啲四川老兵所創立咧，於是咧就是集非盛事就當咗佢係川味牛肉麵。 馮天樂，我想同你講一講咧，就係、是我自己心目中同埋啲即老一輩，我哋呢啲奇英派咧， 唔算， 真係嘅，所懷念嘅台灣嘅風味咧，真係多數係老兵所燒煮嘅菜式。咁咧我。解釋你嗰個川味牛肉麵，即係因為我哋師大嗰度有條龍泉街咧，就成條街都係好多嘢食嘅。咁啊，包括貴校舊時嗰啲同學，都會過嚟咧，係冰室啊，食嘢嘅，食牛肉麵。咁啊，其中有一檔咧就叫四川老頭，四川老土。佢另外隔篱有一档咧，就系、是、山东老头，佢冇用呢个名，佢冇挂呢个牌子，但系佢分明就系、是山东口味。咁佢两个咧就系好截然不同。咁至于所谓四川老头嗰、那个牛肉面咧，佢都唔系落好多花椒嘅。我唔系好明白，近呢十几年咧，忽然间咧就兴晒四川重庆辣。飞哥好喜欢吃辣啦，我想他一定有一些的感想。那我的感想呢就是现在那些红油来的。但是那些红油呢也不是全部用辣椒制的，而是用一些红色的粉。你在香港就最明显的啦，那些重庆乜乜乜乜那些呢，你吃完那个再那个容器呢，啲红色的油呢是染红了，是好难洗的。那这个是个人认为唔係真材實料，我自己我成日都話我自己所讀書嘅七十年代初嗰啲台灣嘅食品咧係最好食嘅，因為你頭先講得啱啦，多數由嗰啲退休老兵所主持嘅攤檔啦，甚至咧就係、是、最近我有聽到佢哋話興呢個眷村飲食文化 啊，係啊， 眷村。眷村就其实呢就是呢啲老兵嘅屋企㗎嘛。咁佢哋多数都系呢、這个湖南湖北啊四川山东人嘅嗰啲做兵啊，你知。 我知。 咁呢佢哋就冇乜上海菜嘅，上海系有钱子弟。咁就嗱，所以你讲嚟讲去台湾美食呢都唔系几楞到上海菜嘅。 冯天乐，我想问你，你有冇听过一个历史学者叫做陆耀东？ 有，陆耀东教授同福州面有段古噶。 陆耀东咧，佢过身啦，2006年走咗啦。 冇错冇错， 咁佢以前系中文大学教授，但系佢同时亦一个好出名嘅食家。 系啊， 佢唔净止系阿李米，有冇见过佢啊？ 冇啊。 咁啊，陆耀东咧就曾经研究过台湾牛肉面，咁佢嘅据佢嘅考证咧。他說台灣牛肉麵真的不是四川人整的，是台灣人搞的，但台灣人搞的就主要是給那些四川的老兵在台灣被安慰的，所以台灣所有很多那些食物呢就有個名字，特別就叫做什麼，現在很流行的，香港都有，叫做李密就最熟的，叫做古早味。 所以叫古早咧， 古早就叫其实古早嘅意思就怀旧。 系啦， 咁而家香港系最流行食嘅古早蛋糕， 系 最近多咗啦。 系 我第一次食喺内地食嘅，其实就来自台湾嘅古早味。 佢又学台湾，不过咧，除咗飞哥你讲即系嗰个统称古早味之外咧，就系其实咧就台湾好得意嘅，佢好多地方。是好多食品呢是攞嗰个地方名嘅，例如最有名我哋可能都好鍾意买嘅，係好好用嘅，好食好炒嘅新竹米粉，煮米粉，佢甚至呢就係、是、现在都尚存嘅，好令人敬佩嘅，即係佢有一对夫妇呢平均年龄超过70岁，佢仲喺度 做呢个新竹米粉，咁同埋佢讲出咗佢哋即系整个米粉嘅过程啊，点样系即系好风嘅时候咧系吹干啊，点样系用再来米啊，唔系蓬莱米喎，蓬莱米系软熟嗰啲啦，似日本嗰啲再来米系硬啲，咁咧就解释咗佢话都未训练好一个接班人。 啊，你问啊， 兴古早味啊。 啊，你问你系 好多老人家仲喺度做紧啊。 我想问下你啊，你又食家，你亦都系煮家。即 是 你不只是吃講品嚐，仲要煮埋份。 食住相嗰個節目，我都有睇啊。 佢煮嘢好叻嘅。 食住相你有睇？ 有啊有啊，久仰大名真係 嚇。啊，李文啊，我想問你啊，台灣牛肉麵其實最考功夫一樣嘅係咪個台灣牛肉麵個湯啊？ 嗱，係啊，我想講咧，就係喺差唔多二十年前，我係第一由於好想食，第二我哋香港有一位。即旧时佢喺西门町咧，就有一个牛肉面铺嘅师傅咧，就传授咗佢秘诀嘅我啲同行。咁我哋成日乞求佢整嘅时候咧，就遇我啦咁样嘅。就但系一乞求有时不遂咧，咁我就开始自己转型点样整。如果你有阿冯天王，你有冇睇过出戏叫《Tam Pu Pu》啊，蒲公英？ 哎呀， 呢、這个伊丹十三嘅， 冇睇过。 系啊，你一定要睇啊！你哋为食鬼， 唉、okay. 哎，我好中意食嘢啫。 佢为咗想探听嗰个日本佬啊，嗰个面咧个汤咧摆啲乜咧，人哋唔话俾佢听咧，佢夜晚黑咧就爬墙装人个窗啦。伊丹十三，你知几疯狂？另外咧就去抄人哋个垃圾桶，即系咁咧我。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有少少天赋的在这方面。我做到第三次已经是很成功地煮了这个牛肉面。你讲得没错，是一定要落豆瓣酱的。 而在台湾那种高雄江山的豆瓣酱。 江山豆瓣酱是江山呢就是我舅父以前做空军。嗱，所以我点解可以咁大声呢，就因为我舅父呢就做到空军少教，即係教官咁样呢先至退休嘅。咁至于佢太太呢，我舅母呢就台湾人嚟嘅。咁佢个外家呢，我去外家食饭呢就食台湾菜㗎啦。即係绝对唔同嗰啲老兵嗰啲味道嘅。佢台湾风味可能头先你讲嗰个咩耀东教授呢， 耀东耀东。 係旅游嗰啲系好唔同嘅，即係系福建呢闽南嘅口味嚟嘅。咁但係我冚母呢，即係为咗我舅父同埋啲同事呢，佢所煮嘅就系眷村菜啦。咁我就親手食到，因為我最記得就係以前我初初去讀書，佢為咗表示即係錫我啦，我去親食飯冚帽咧，都用玻璃樽咧裝兩樽咯。丁魚啊，嗰啲丁香魚啊，嗰陣時丁香魚比較平㗎，似韓國嗰啲咧，即係唔係公魚喎，係丁㗎喎，好貴。即係然後咧就有辣椒、有花生、有豆腐乾。佢咁样炒嘅，但系其实佢真系炒得好好食，好食过而家你韩国菜，俾你嗰几小碟嗰啲，系啊，佢又唔系甜，佢嗰种咸辣又恰到好处，佢系俾我攞翻去宿舍咧，系朝早食早餐。不过嗰啲同学咧就成日攞住兜粥就过嚟我隔篱坐。 阿天乐，你成日你喺台湾读书期间，你最经常成日食嘅台湾。嘢係咩嘢？ 好得意喎！嗱，我中意食咩咧？我中意食我喺長春路嗰邊咧有一間雞店，好鬼好食嘅啫！我中意食佢嗰啲咧隔離芥菜雞鍋啊，嗰、那個湯好甜啊！攞嗰啲烏腳雞咧，去佢煮個湯，同埋食嗰啲。炸雞卷啊，雞卷啊冇雞噶嘛，好過癮噶嘛，台灣咧雞卷用豬肉。 冇啊，鳳城舊時鳳城最出名噶啦，大量嘢雞卷係冇雞噶嘛。 台灣好多好得意噶喎，溫州大雲吞又唔關溫州事，蒙古烤肉亦都唔係源於蒙古嘅， 係 喺1952年有一個叫吳兆南嘅老兵咧，本來佢想叫北京烤肉，但係佢又驚住俾人哋話佢係。 共產黨間諜嗰陣時風聲鶴唳，北平、北京都唔識用，於是佢就隨口就話：我呢啲係蒙古烤肉。咁咧佢就喺淡水嗰度擺咗第一檔賣蒙古烤肉。咁以前台灣極盛時期都有幾十檔嘅，但係而家剩翻幾檔蒙古烤肉嘅啫。 哎呀，我就係覺得好奇怪啊！後期我去翻台灣，好多次咧都冇見到蒙古烤肉。但係咧就其實我讀書嗰陣時，我哋有時都唔好中意去食蒙古烤肉嘅，貪佢抵食啊嘛。 食到飽啊嘛，係。 你以前喺香港啊，喺金巴利道啊，有间同长兴啊，执咗粒啊，所以我唔怕讲个名字，就专食蒙古烤肉， 好成日去噶。因为其实咧，嗱，我话俾你听咧，你啲人咧唔识嘢咧，去真食蒙古烤肉咧，你自己加酱料噶嘛，你永远加得太多。一阵间佢系就咁喺嗰嚿大木台上面咧，即系烧熟咗咧，食俾你咧就咸死你。 唉，你话系咪东北酸菜锅喎？而家要配埋，好过瘾噶喎！蒙古烤肉店会卖埋东北酸菜锅噶喎。 酸菜好食啊，酸菜东北好食啊。 不过而家香港人最多人知啊，除咗台湾牛肉面，就一样嘢，而家好多香港人食，就叫做台湾嘅卤肉饭。 系 卤肉饭， 好肥啊！嗰啲肉， 唉，嗰个猪肉。 其实咧，以前咧就叫又叫港肉啊，广州嘅港，有啲就火字边一个港啊。你有时去夜市， 而家有啲叫醋，醋肉饭。 见到佢啲灯箱咧写住港肉，咁但系如果你福建话咧就卤北啊，卤北面，即系卤肉面。咁咧旧时六七十年代穷嗰阵时咧，就食一嚿呢啲叫做腩肉咧吓，佢切到。有啲咧就收你平啲咧，嗰片肉就薄啲嘅，风吹得起。 嗰啲我都唔敢食啊，肥到好似嚿砖咁嘅，嗰啲白晒晒嗰啲咧，哇！ 好食噶， 系咩？ 以前 真系好啊！你哋嗰代人真系幸福啊！ 喂，我想请问你啊，冯天乐，你有冇食过咧？即系而家香港又兴翻咯，即系45蚊就三菜，35蚊就两菜，咁咧就即系好似我哋台湾叫自助餐咧，又叫格仔碟头。炒饭咧，咁咪好多餸喺嗰度嘅，然后你就点几样，然后埋去埋单嘅。咁嗰阵时咧，我话俾你听咧，嗰啲咁嘅卤肉咧，就系、是大概过半银钱块，就蔬菜啊就1蚊，就如果你要一条煎鱼咧，或者系排骨。排骨咧，猪扒其实佢排骨佢叫猪扒嚟嘅，佢叫排骨。 系排骨饭佢都好兴嘅，系啊。 你如果你要一块猪扒咧，就约莫就2.5到3蚊，咁你就点子冰冰，就点完之后咧就要5毫子定1蚊嘅饭啦。男生啊要1蚊啦，女生啊5毫子咧，大概等。 但系我最中意都系喺台湾食打边炉咯，食到饱仲可以有埋嗰啲 tiramisu 啊，有埋嗰啲哈根达斯啊嗰啲。哇！即系猪牛羊鸡，因为我 嗰啲唔系台湾本省噶啦， 嗰啲你学咗。 问题我而家咁嗱，你台湾你点啊？而家台湾会成为即系咁成为美食咧？因为1949年啊，差唔多120万人啊， 系 移咗去台湾外省啊，120万人啊，成个台湾变咗咩啊？所以头先啊，你话冇上海，我觉得有上海。嗱，台湾有只嘢就情情系上海嚟，叫台湾嘅三鲜包。 系正啊！呢、這个 同上海嘅三鲜包有啲唔同，佢比上海嘅三鲜包大啲嘅。台湾三鲜包， 我个意思系话咧，即系话我哋读书啲学生哥咧，即系平时拍拖啊、去街啊，就算大家食嘢啊，都好少，亦都比较少。上海馆子咯，嗰度多数都系双卤啊，嗰啲咯，或者系排骨面啊嗰啲咧，咁就即系话，我个意思系话，佢哋喺屋企自己煮，但系咧就所有你嗰如果120万嘅人去咗台湾咧，佢就系对 咩人咩省份都有。 系咪佢即系用咗台湾嘅蔬菜啊、物料啊，或者豉油啊、酱料咧，或者系吸收咗其他省嘅好处咧，佢就样样都变咗一种台湾士呆佬噶啦，即系所以变咗台湾士呆佬牛肉面、台 湾士 呆 佬啊，咪就 生鲜包，系咪先？ 唔系就系嗰个闽南嘅风味。 加埋粵菜，譬如熬牛湯嗰度粵菜，加埋日本式嘅烹飪。 哦，係 你即係依個合依個 fusion 啊，正式係台灣式嘅 fusion， 係嘛？有日本，有台灣，有粵式。有呢个系四川， 你哋记得翻去睇蒲公英啊！ 我一定记住你讲嘅，我俾睇翻去， 系嘛？唔系话你话有潮州，譬如嗰啲叫河仔面线， 系啦系啦， 河仔味就系潮，就系潮州嗰啲叫做蚝烙， 系啦，河仔煎啊， 啊河仔煎，你即系我哋而家试下潮州好食河 蚵仔煎。叫做蚵仔煎、蚵仔面索，咁咧就夜晚黑咧就有人挑住啲蛋挑咧，真好似我哋廣州賣雲吞咁咧，佢就賣蚵仔面索，佢又係長長咁嗌啦。咁仲有一種咧就叫笑巴掌，喂，我好叻台灣話嘅，但係嗰時唔準講啦。 啊，天道識邊講啊，台灣話。 笑話我學極都學唔到啊！我就淨係喺搭捷運嗰陣時跟住個捷運站咁嚟噏啊，科技太了。嗰啲咁嘅科技大樓咁啊，叫讀木山咁啊，木渣木測咁啊，就係咁 啊。你話你我啲店啊，頭一話 笑巴掌啊，係笑巴掌啊，巴肉叫巴。 咁我請教啊，你姜母鴨點講啊？姜母鴨 等陣先啦，我講埋先啦，因為咧呢個有經典嘅鄧麗君，你又要去揾嚟聽啦。鄧麗君出咗一集，全部都係台灣民謠嘅。其中有一首咧就叫卖肉粽，就系卖卖叫卖叫卖卖笑巴掌，咁咧就系成首歌咧就话嗰个人咧系沿街叫卖咧呢个烧热嘅烧啊烧即系热啊嘛，你有时见到啲招牌咧写住烧仙草，你知仙草系咩嚟啊？ 凉粉啊嘛， 凉粉，咁咧我佢话热凉粉，系啊，你有冇食过？呢是我哋旧时七十年代初的即是咩咯烧烧仙草，因为你头先姜母鸭咧，我暂时未识讲，因为我冇听过人哋讲， 都系台湾菜嚟嘅姜母鸭啊！ 我好中意食噶姜母鸭。 好啊，我哋听首歌先，翻翻嚟再同大家讲呢个台湾美食。呢个就张信 揾阿邓丽君嗰只卖肉粽啦。 张信哲唱嘅《到处留情》。 十二号漫步加州的果园，遗失一年幽怨，没对你再有留恋。十六号沐浴九州的温泉，遗失痴心一片，大概我情绪快要复原。手里行李送检，再不过重没有遗言，自嘲自伤自怜，已成过期旧证件，逐渐流逝挂念，直到没法心软。

可惜科学数据往往不能够直接转化成决策，又或者决策者的疑惑未必会有清楚的科学答案。例如一般人最关心的疫苗是否安全这个核心问题，就涉及安全和风险的定义和科学的不确定性。所以要疫苗计划成功，除了决策过程要有系统性和公开透明之外，还要将科学有效地和决策挂钩，将科学信息表达得清楚易明，再透过适合的决策分析工具为科学和决策者之间提供一个逻辑界面，这个绝对不是轻易的事情。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的话题就讲台湾美食。现在在直播室呢，就是有位冯天乐在台湾读过书的，另一位也在台湾读过书的李密。阿密哥， 是 你回来了。 是 我们有一样东西我想问两位，我觉得呢讲台湾美食有一样东西不可不讲，就是讲台湾的夜市。 哦，系啊！ 哇，夜市啊，真系哇，系非常之热闹丰富啦。唔知你两位有冇去过？阿天我去过，我就嗱台北嘅夜市 咧，我去过好多个噶啦，已经系即系七里香啊。譬如我啊，比较中意食喺高雄嗰个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我去过， 逢甲夜市嗰啲鸭肉嘅店咧， 你都去过。 嗰啲姜母鴨咧，我覺得嗰度都好食嘅。咁啊，姜母鴨好得意嘅喎，佢嗰個母咧唔係指乸咁解喎，即係我哋好多時候以為公同母，佢嗰個母用閩南話嘅意思咧，其實佢係指老啊，即係老姜啊，即係姜越老越爛。 即係老姜鴨。 係啦，其實就老姜鴨。咁咧，佢就係要用嗰啲紅面番鴨先至係最好嘅。即係嗰啲佢就皮厚肉嫩啊，夠強壯啊，索嗰啲汁啊。咁同埋佢就要用嗰啲黑麻油啊，又嗰啲加啲米酒啊，亦爆炒佢啊，加啲姜啊，咁啊，然后咧就要用嗰啲压力煲煮过咧，哇，咁就好入味嘅。 佢就好难压力煲啦，有几档好有名，一日卖二三百只鸭，啲人又打包又食。 咁啊系啊， 即系话不过咧就其实我有你而家阿冯天乐你所食到嘅嘢咧，多数系台湾主打，即系呢个系自从呢个民进党抬头之后咧，台菜咧亦都系就相继地咧系做咗主题曲嘅。咁但系我哋嗰阵时系蓝色噶嘛，国记时期咧就系嗰啲即系大江南北嘅乜嘢啦，咁就台湾菜就变咗系即系屋企或者小食。咁咧就一系就做拜拜咯吓，佢哋即如果我哋去啲亲戚朋友，因为我有亲戚喺度嘛，即去人哋嗰度食拜拜咁。等于我唔知道你哋而家仲有冇啦，即系佢哋如果选举咧，有啲人就摆嘅。 哦，系啊，有啊，有啊，有啊， 叫做流水席。 有啊，有啊，我见过有啊，不过我冇坐落去食。 唔系啊，任何人都坐得噶。 系啊，系啊。 咁咧，佢嗰种咧就系台菜为主噶啦，就十菜就八汤，就全部都有汁有汤嘅，同埋就系唔会系辣嘅啦，系即系嗰种就拜拜嘅或者流水席嗰啲菜咧，就系主要都系台湾菜嘅啦。咁 佢有我请教你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咧，有间咖啡店好出名，我出嚟食俄罗斯菜咧，就系蒋家嘅人好中意去食嘅，喺武昌街嘅。咁咧就係因為蔣方良兒，你知道佢都係俄羅斯人嚟噶嘛？咁嗰間嘢嘅老闆第一代咧，佢就係白俄啊，即係係嗰啲尼古拉二世俾列寧推翻咗之後，嗰啲流亡嘅皇室貴族就去咗嗰度開。 咁咧结果咧就同佢哋结下不解之缘啦。嚟蒋经国咧晚年因为有糖尿病咧，唔食得甜嘢咧，但系佢好中意食蛋糕，于是佢哋嘅芝士蛋糕要特登整个无糖嘅俾佢食。咁咧我都成日去嗰度食嘢嘅，我读书一攞到奖学金，我就要去食嗰间嘢，嗰啲俄罗斯菜咧。哇！我就难得有嗰啲红酒牛肉会意粉咧，我就做埋会员添，咪中意食佢嗰啲花生朱古力冰淇淋啊！ 哦， 睇下你有冇去食过呢度？ 冇啊！我唔知我哋嗰阵时有冇，定系有冇咁高级啊？就话咧，其实阿飞哥应该知道，六七十年代嘅香港有好多俄罗斯菜嘅，A B C 啊，丽池啊，车里戈夫啊。即係佢嗰啲羅宋湯啊、腩盤啊，各樣嘢真係好好食嘅。佢啲腩盤咧有嗰種醃嘅魚。 而家北角都有一間啊美物，你第時嚟可以揾我咧。喺北角啊，帶你去咧，仲有一間係食可以食翻啲俄羅斯式嘅羅宋湯。 哇！ 而仲有嗰啲咁樣嘅醃嗰啲古舊嘅風扇喺頭頂吹啊，嗰種嘅風味啊，唔係冷氣機嘅啊，我帶你去試一下下次。 唔係，即係話咧就我去廣州咧，都朋友帶過我去食一啲俄羅斯嘅菜，就係、是、其實就我個人嚟講，及不上我哋以前嘅紅雞、車里戈夫、麗池，甚至 A B C， 佢係 A B C 就最平嘅。咁啊， 知道唔識啊？你未出世咧嗰陣， 唔識啊。不過你講起嗰啲牛尾湯好好飲咯，俄羅斯嗰啲好結嘅，直情可以食飽人嘅，要加啲酸奶落去嘅。咁嗰啲俄羅斯嘢我就有食，因為嗰條街咧，仲有一樣嘢好特別嘅，有74种雪糕揀嘅，有一檔嘢咧，而家縮咗上去二樓咧，佢嗰啲芋頭雪糕真係食入面有芋頭嘅。 Okay. 即系佢仲有辣椒雪糕食嘅，好得意嘅。 咁你冇乜所谓嘅，即系其实即系芋头雪糕， 真系有 芋头，有乜唔奇啫？我话俾你听啊，李麦整嘅萝卜糕里边系有萝卜丝嘅， 已经 刨落去啫嘛，不过俾多层功夫啫嘛。 我等住有机会结识你咧，就黐你嗰啲好嘢食噶啦。 我话俾你听咧，就话咧罗宋汤咧，我喺20年前已经自己整噶啦。因为咧，亦都系即系我咧，就系、是、觉得自己双手可以做到嘅嘢咧，我就唔使等或者系俾钱去挨或者排队嘅。咁咧，我就要演下嘢啦，牛肉面罗宋汤。我已经20年前已经整过，好多人都食过，我整亲都系最少10人份。咁咧就，然后咧就再过几年咧，10多年前咧，我已经成功咁煮咗台南担仔面啦。咁呢个应该系 喂，依个好嘢啊！依个担仔面唔系担担面，唔系车仔面， 系 担仔面。我最中意食嘅担仔面嗰只虾喎，阿妈你问，嗰只虾上高。 佢唔重要嘅，飞哥系嗰个调味啊！我知道我误导啊，我冇问人噶，我误导咧，佢系好叻使用炸过嘅葱头、干葱，一齐煮嗰种味道。 呢个台湾特色红葱头， 系啦，红葱头嘅，即系一旦有咗呢啲咧，同埋你即系买一啲台湾嘅酱料咧，咁就有可能好食过佢，因为有而家即系而家咧，其实夜市咧我就比较秒晒嘴啊。过去10多年我去过3-4次啦，我啲半夜都唔瞓嘅，梗系夜市啦吓。咁咧就好失望嘅，其实就等于我哋秒街咁样，即系喺度即系卖啲呃细路啊。呃游客嘅嘢，咁啊有一回都好高兴啦，见到蟹啊、乌鸡啊，咁买翻酒店食，其实真系很不是味道咯，即系唔正，或者唔正。 状元糕几好食，你觉唔觉得啊？我哋喺嗰个客家民族文化村有嗰啲状元糕咧，我都觉得几好食。 客家咧就系、是、最好，客家最叻咧就系啲丸啊，佢叫咸板。即是咸的肉丸，如果甜的肉丸就叫甜板，即是米字边一个板， 是 不是一塊板的板，是啊，现在客家都是这样，是高，那呢台湾呢就叫龟，米字边一个果，即是 这潮州嘢嚟嘅，呢啲系 系啊，就即系等于炒贵雕啫嘛，系贵系高条咁解。 福州面大家有冇食过咧？因为头先阿岑公咪讲喺陆耀东教授嘅，陆耀东咧，其实佢以前读书就好穷嘅，喺台大读历史系嗰阵时咧，咁佢女朋友咧就喺小南门嗰度咧就实习学医啊。 咁於是咧，陸耀東嗰日執個身上面得五毫子啫，生日嗰日就同個女朋友講佢話：今日係我生日，你要請我食飯。於是佢哋就坐低咗喺小南門一個違章建築嘅食福州面。福州面就係嗰啲陽春面啊，細面就加隻荷包蛋，加粒貢丸。結果陸耀東咧就太肚餓啦，一口氣食咗三碗福州面。然后先至抬头望个女朋友，可以啦咁样。结果一面之恩咧，就做咗佢老婆就几十年相依相伴啊。咁所以呢个福州面呢段故咧，值得要同大家分享。 咁系应该嘅。你如果系即系大家即系互相即系中意嘅话咧，唔计较啲账头钱啦，系咪？ 但系夜市咧，我想同大家分享话，其实你哋点睇啊？呢个台湾嘅臭豆腐。 臭豆腐是不知点解近呢廿年呢是兴起上嚟。於是呢我读书嗰时是冇乜嘅吓。咁呢就即係而家去亲夜市就充满咗臭豆腐。咁又加上咗近呢十年到呢就麻辣嘅鸭血同埋臭豆腐。仲有鸭血糕啊。 是有。 喂，嗰啲其实我哋喺七十年代系冇嘅。不过我冇 generation gap， 不过我都试咗，但系就觉得都一般。 冇乜特别啊，我都觉得系。佢唔够臭啊， 唔够臭。但系佢最臭嗰只话就系毛泽东最中意食嘅。 我中意云南嗰啲，因为我有 湖南长沙嘅。 嗰啲黑色嗰啲啊嘛，但系我觉得云南嗰啲最好食，点解咧？佢闻落去唔臭。食落去入面好臭嘅，即系佢整到嗰个样成条鱼咁嘅。我食完之后，我个口臭咗成晚嘅。我系啊，好犀利噶！去昆明食嗰啲， 冇食到啊，就即系望下或者叫一碗大家试咗咯，咁样不外如是。但系呢啲咁嘅嘢咧，现在喺香港都可以买到啦，罐头嘅。啊，你可以买啲罐头嘅嚟疗饥，因为你啲东西咧一煮到麻辣嘅话咧，就系一辣一咸。 系。 遮三丑就已经是冇乜所谓罐唔罐头啊！话俾你听，即系话始终即系我哋即系港府人咧，真系要讲新鲜咧，真系唔，因为我哋系天地即系益咗我哋咧，我哋可以食。即系几乎冇味，有啲鱼你真系就咁都好好食噶，新鲜嘅鱼。 虱目鱼喎、 啊，正啊呢、這个 虱目鱼喎、啊，台湾嘅。 其实虱目鱼就系好平嘅嘢嚟嘅，应该系啲淡水咧喺塘度，我要苏花我都唔知佢系。是泥鳅啊，定是鲫鱼啊，定是咩嘅？我未查到是咩嘢嚟。 不过要小心、啊，有啲奸商咧攞啲做实验室嗰啲白老鼠攞嚟喂嗰啲土虱啊，结果有啲人食到，哇！一阵好似化学味咁，即刻掠出嚟，原来有啲咁嘅丑闻就。 我对虱目鱼就印象好差嘅，我哋毕业旅行咧环岛啊嘛，我第二日就。就因为食虱目鱼粥咧，就吞到个喉咙咧。 哇！咁好彩。 而骨在喉者咧，就三数日啊。因为嗰阵时唔系话咁中意求其睇医生嘅，就系、是、咁样，即系硬系如骨在喉咧，三四日咁佢自己慢慢消化咗。所以咧，虱目鱼呢三个字我就几熟目惊心，就唔知道你哋觉得有几好食。 我冇呢啲不愉快经历啊！我有时。口渴行过啲夜市都整翻碗，补下身啦。 有样嘢咧，我就喺高雄食嘅，就觉得好有台湾特色嘅。唔知道你哋两位有冇食过？就叫做拔丝番薯。 啊，正啊呢、這个。 拔丝番薯应该好食。 我喺高雄食咧，就俾高雄人咧就 食甜啲嘅啲人。 佢话喂，你知唔知拔丝番薯嗱？我哋香港成日京菜馆成日拔丝香蕉啊，拔丝苹果啦。我香港好似好少有拔丝番薯。 少啊！ 我听人讲话尖沙咀有一间店咧，又可以有拔丝番薯食。但系喺高雄食啲人就教训我一轮。我话拔丝番薯，你知唔知咩意思啊？我话吓，会唔会有特殊意思啊？佢话你睇睇台湾个倒影啊，就似个番薯。啊，所以嗱，真系呢个就嗱、是，因为拔丝番薯点解同台湾有关咧？因为番薯个样啊，就似台湾嗰个岛。咁佢话嗱，你睇我哋食拔丝番薯咁睇嘅，就话咧你拔出嚟咧，你嗰个你炸咗嗰啲番薯啦。而你喺凍水度炸啦，就變咗外邊係凍嘅，裏邊係熱嘅，就代表我哋台灣人同大陸嘅關係。外邊係凍嘅，大家話好似河水不犯井水，但係裏邊係熱嘅，仲係都掛住。 或者呢啲可能統係統派咧，唔係台獨派咧。 飲佢， 然後佢就話：，誒掹出嚟拔嗰啲絲咧，其實就係藕斷絲連。 哎呀！ 係中台之間嘅藕斷絲連，所以依個拔絲番薯係好有政治意味。 啊、 又俾佢講得通。哎 咁佢講咧，不過咧我就知，我就會覺得咧，就台灣咧就好中意用啲番薯芋頭咧嚟即係做依個甜品啊，或者係食品嘅，因為其實係源自即係佢物產豐富咧，佢啲土地咧種乜都咩噶嘛，你知台灣龍眼啊、西瓜啊、菠蘿啊、萬靚嘅咧，咁番薯芋頭咧就全部可以係愛嚟做點心賣嘅，依窮你知係咪咧係窮？因為咧佢哋咧就好叻利用一啲本身嘅資源或者係各省各族。而家又加埋原住民啦，原住民嗰啲竹筒飯啊，嗰啲烤肉啊，同埋客家人呢啲嘢，就係好叻使用呢啲咧，及學咗日本啲包裝咧，就係、是、嚟做呢個食品嘅東西嘅。咁呢個就係我一直都係覺得咁，即係就冇辦法噶啦，小地方同埋乜嘢咁樣就另外咧就係、是、其實你講佢個美食咧就係、是、即係以小食就係見住咯，但係大菜咧，即係我同你講真係覺得好麻麻啦。即係譬如講，因為我哋近十零年咧去親多數都係一啲交流啦，咁真係會有宴會俾你食嗰啲大菜，就同香港嗰啲五星級嗰啲菜館嗰啲大菜嗰啲排場同埋味道咧，真係差好遠。我求其舉一個例子俾你聽咧，以前初二千年初或者九零零尾嗰陣時咧，就仲有郭伯村啦，咁佢又要競選啦，咁我哋又去交流啊，同新聞界去喎，咁所以咧佢就請我哋食飯。咁嗰陣時起咗間世貿啊，台灣嗰個世貿應該都係九十年代尾起好嘅，咁啊請我哋嗰度好高檔啦。咁有个刺咯，一攞出嚟话，吓啦我一跳，嗰碗刺咧就即系清淡无比啦，就即系佢鸡同埋火腿落得唔够，已经不再话，上面摆几个嗰啲蛤蜊啊。 啊，系隔离， 有乜理由嗰啲蛤乸汤，蛤蜊汤咧系旧时十蚊八蚊一碗，带几条姜丝落啲味精，好鬼好饮啊！你整个翅咁样，有乜理由每人一碗，好似仲要有个盅盖咁冚住摆你面前喎？即系旧时初装起好世贸啊，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嘅世贸咁高档咧。咁你点知一打开咧，就系话个碗翅上边咧有几只呢啲咁嘅夹嚟，咁你可想而知佢哋系几土咯？嗰个厨师系几土，即系佢冇见过大场面，我认为。 我请教下你两位咧，有冇食过猪脚面线先？喺台湾系， 因为有嘅， 好过瘾嘅。因为猪脚面线咧有对顺口溜嘅，又系闽南话嚟嘅，一审重判，二审减半。三審豬腳面線，即係話咩咧？即係話啲有勢力人士咧，打官司第一審就重判，第二審就減一半刑，第三審就無罪釋放。咁而無罪釋放咧，就要翻去食豬腳面線，就等於我哋而家嗰啲叫洗碌有葉啊！即係台灣人相信咧，食豬腳可以辟邪嘅，而嗰啲面線越拉越長咧，就係代表咧就長壽啊！咁嗰啲豬，因為豬咧就話。豬腳咧就因為豬會有踩豬屎就好難踩得到嘅，只有豬先踩到豬屎噶嘛，所以你食到豬腳咧，你就最黑仔最污糟嘅嘢你都食到咧，咁你就否極泰來就行運啦。 好啦，我哋又聽揾首歌啦，李密，聽呢個范日神唱嘅《無樂不作》 好啊， 快樂個樂啊， 好， 我哋休息一陣。 好。 享受起夏天的熱，穿越條幸福的河。想做吞大象的蛇，不自量力，说真的有何不可。我想写歌，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尽狂热，让你疯狂，让你喝，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不要浪费每一个

冇嘢俾你去集中精神嘅时候咧，咁、时间就觉得好慢。 感受时间应该咁讲，其实都几依赖我哋嘅视觉嘅。即系例如有人话，当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个眼睛咧系会再更加快地转动，令到我哋感受嘅时间慢咗。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呢一本书是罗夫十年羁留北京回来香港之后所出版的第一本书。由于他老人家服务香港多年，和不少的文坛的朋友都有了深厚的情谊，而他又非常熟悉这班朋友的学问和性情，由他来写这班作家自然是不二之选。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作家的神采风貌他写到，而且又能够在人物主流的风格之余呢，添加了作家的趣闻日事，令到人物更见性情，可以怀想其人其文，更富生活的气息。好像他写金融那样，他的问题叫做金色的金融。罗夫认为金融一名是由查良镛而来的，先有查良镛，后有金融这个笔名，而金融这个名呢是比查良镛的真姓名的名气呢大好多了。 他写译书题为香港有译书，但并不是说译书就已经代表了香港，他的意思是台湾有琼瑶，香港有译书，似乎是说译书是香港的琼瑶，将它列入流行小说当中。他写林燕妮并不是以他为香水作家，而是以女强人林燕妮为号召，遗传学学士加中国文学硕士，电视新闻编导加广告公司老总，散文作家加小说作家，美女加才女，这一切加起来就成为林燕妮。罗夫写小诗，他用一个这样的问题，无人不道小诗言，可以见到罗先生是想推崇小诗作为香港新闻学史的拓荒功劳，用言这个字去称颂他的功绩，并不是以文论人。 罗夫论香港的作家，其中最为大胆的亦都最引起争论的问题，就是评论董桥散文的时候所用的标题了。那个标题就说，你一定要看董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作者罗夫，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的话题，讲台湾美食。 其实飞哥，我想首先咧就恭喜一下啲年青男女等等啦吓。佢我统计到咧系香港而家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同埋六点冇得食咧，就多咗好多人咧喺屋企煮嘢食啊，学煮嘢食啊，起码有成四成新添嘅人。咁佢哋咧有啲自称为疫警厨神啊，恭喜佢哋！即系呢啲系我中意煮嘢食嘅人最高兴听到，因为我其实我真系完全唔介意冇得食，因为我全部自己可以煮，同埋我屋企人哋话屋企啲嘢可以食一个月。 哇！即系才女唔易做啊，真系又要 嗱有样嘢咧，我就 想要求高啫，我要求高。 我哋都要讲讲啊，因为香港人最熟悉嘅珍珠奶茶。 阿天乐，你有冇做过一个历史考究？呢样嘢点嚟噶？ 喂，呢样嘢我真系冇咩研究啊，而且我唔系好中意珍珠奶茶嗰啲珍珠啊，即系我觉得好似一扎嘢饮落嗰啲粉圆结挞挞。咁啊，我如果讲奶茶，我反而觉得我哋香港嗰啲丝袜奶茶仲好饮，佢唔会咁甜啊，同埋唔会啲奶多得咁紧要。不过呢度咧，我想介绍两样嘢，一个咧系古坑咖啡。即系云林县古坑嘅咖啡咧，喺我印象最深啊，特别好饮，而且好多都系内销，就唔出口嘅，因为佢哋自己需求都好高。第二系咩咧？羊肉炉，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中意食，因为我就好中意食羊嘅。咁咧，我就觉得羊肉炉，因为佢啲历史悠久啦，佢系五胡乱华嗰阵时姜人咧输入嚟嘅，嗰啲叫全鼎羊，要煮七七四十九日，要加埋呢个断肠草。咁我哋梗系拣翻佢，唔会煮咁耐啦。咁啊，加啲米酒啊，加啲北芪啊、党参啊、当归啊，哇！咁就喺冬天嘅时候就好补嘅，然后再整翻碗麻油面线，咁我就好满足啦。 嗱，我呢个珍珠奶茶咧，我就研究过咧。又而家有好似有爭論嘅，有兩大地方話出自佢嘅，一個就喺台中嘅春風堂，另一個就台南一本叫做翰林茶館。 哇！ 兩笪地方都話珍珠奶茶首先係佢哋首創嘅，咁你唔知邊個係啱，即大家都爭啦。咁但係嗰啲麵粉嘢咧，其實嗰啲係薯粉啊， 係 咪李密？佢彈牙嘅喎，應該。 我而家要講一講啦，就係話咧，我自己珍珠奶茶經驗咧，1996年啟德機場仲有得搭飛機嘅時候咧，我同阿徐永璇等等咧，就係應呢個喺台北舉行嘅世界女作家嘅交流會之邀咧，就去嗰個來來飯店就住咗幾日嘅，就係講座嘅，真係好多外國人啦咁樣。咁我哋喺街度咧就見到珍珠奶茶。即我好多年冇去啦，几年冇去啦，咁我就买咗一杯嘅，嗰杯真係好好饮，好饮到呢我同阿徐永璇同埋阿金鸿呢三个夹粉饮一杯，因为有赶时间啦，但係其后呢就几乎冇饮过，就因为佢红起上嚟呢，等于你香港咋嘛，而家唔係每一间茶餐厅啲丝袜奶茶都好饮嘅，即嗰个茶呢其实是要落相当的红茶同埋靓嘅红茶嘅成分先至香嘅。咁苏花咧就系、是、我只系记得嗰一杯，以后都冇好饮。点 解咁好饮喺边度啊？你阿李密， 佢就系话啲茶咯，即系个茶。 唔系我 话嗰、那个， 你又饮嗰杯珍珠奶茶好饮喺边度啊？ 好饮到就系我喺香港未饮过。 啲珍珠好食啊！ 同埋啲丸咧，又唔係好似馮天樂所研究形容咁樣咯，就係、是、真係好好飲、 哎， 其後都冇飲 過。咁好嘅，我真係羨慕你啊！真係， 係啊，我唔係因為我好勇敢嘅，就係、是、喺街邊檔嘅就係、是、啊，即係話可能嗰陣時方興未艾，就個個都好有心機整啦。咁所以咧就係話啲東西咧一旦濫傷咗咧，就學嘅人啲、生意人咧就好弊，所以我頭先就已經係恭喜咗，同埋希望佢哋繼續咧，即係多啲喺屋企自己整嘢食啦。咁樣因為佢係健康，同埋人哋拎出嚟嘅嘢咧，你唔知佢廚房咧係落咗啲乜嘢，或者有冇跌咗啲嘢落去，甚至即係你完全唔知噶嘛。最安全、最健康都係喺屋企自己整嘅，所以我為我自己。鼓掌， 唔系个个好似你咁叻可以煮嘢食噶嘛？好似我净系识食唔识煮嘅，我讲到明白。 人咧就系要勇敢啦，即系话等于你要探索一啲嘢啫嘛，各门各派嘅学问，你都系勇于求证噶嘛。咁当然我拣即系我自己喜欢呢个生活嘅情趣啦，即系煮嘢食。同埋剪頭髮啦，我話俾你聽，我頭髮自己剪咗差唔多30年，我都唔需要去理髮店，我睇邊度唔順眼，話瞓到彈起，我剪鬼咗佢。你要相信你係第二次可以煮過，同埋你要相信頭髮係再會生出嚟噶嘛？呢啲就係一種對生活嘅態度。 個個好似你咁叻，嗰啲人冇工做噶啦，自己剪埋噶。 咪你預住到而家咪我咪為嗰啲多咗三四成自己研究整嘢食嘅人鼓掌。當然我亦都係嘆息咧，就係唔係好識嘢整嘢食嘅人咧，喺度搏命做 KOL 喺度 讲嘢咧，即系佢讲啲嘢完全系，即系我好憎人哋，即系兜晒圈，你又要咁又要咁，你吓到人哋就唔敢整嘅。我永远系要快靓正，耍呢笼冲咁就冇真系冇原则嘅。我啱啱过年先教咗人哋蒸糕。然后呢我过年呢又成功咁做咗眷村老兵嘅老尾。 哇，喂。不过我又请教你两位呢，我就好鍾意飲茶嘅。咁我呢因为我读政治大学呢，我知道政大附近呢有几样茶都好出名，我都有飲过。一个东方美人。一个呢就木山铁观音。同埋呢一个洞顶乌龙。咁因为我喺动物园嗰度山上面就有好多茶庄。点解我会饮呢啲茶呢，就因为我历史系有个老师呢就好鍾意带我哋去品茗。因为我就开头就穷小子呢去到我就 几。咁系咪有附近有个叫猫空 啊。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嗰树啦。 我上次去过一坐小车咁上去 啊。因为我学校好近嗰度㗎嘛，咁几分钟就得㗎啦，搭搭嗰啲巴士。咁东方美人好正㗎，有一阵蜜香嘅。咁呢因为呢佢好得意㗎喎，佢有一种病态味，因为佢有一种叫小绿叶蝉要咬过佢。呢啲茶虫其他茶俾茶虫咬过就唔用得嘅。但係呢种茶调返转俾茶虫咬过先逼到嗰种蜜香出嚟。嗰啲茶呢茶汤係琥珀色嘅。哇哇呢、這个真係正啦。 普洱嘅靓茶呢就 茶饼 好似红酒色嘅。 係啦係啦。 就普洱呢就係琥珀色为之靓，啱啱啱唔靓嘅。即係猫空我听个名好过人啦。 係啦係啦係啦。 啊啲落有听众问你。 係。 是是台湾有啲叫做围棋咖啡室啊， 围棋咖啡室， 饮一路饮咖啡一路捉棋一路， 有冇啊？我唔知咧， 我就冇参与过呢啲，我就反而咧就中意饮嗰啲几十年历史嗰啲老牌咖啡店咧。嗱，大家如果喺成都路啊，西门町成都路咧，喺个捷运站啊。哎是啦，你讲咗嗰间俄罗斯咪就係嗰间囉。俄罗斯。但另外一间喎，我讲緊嘅係六号出口。 成日喺门口 出。係啦，就嗰间啦，嗰间我哋即係开头我讲咗我唔开名啦，咁但係你开咗就唔紧要啦。另外一间呢就係喺六号出口嘅西门町嘅捷运啊，喺成都路呢佢有几十年历史㗎啦，超过五十年㗎啦。咁嗰啲咖啡好，佢有好多种唔同嘅咖啡俾人揀嘅，但係唔好要其他牌，淨係要原味。嗰隻呢就要冻嘅。哇好好飲嘅。佢哋嗰啲加层嗰啲奶油呢，甚至乎佢有啲咖啡呢就唔用出面买返嚟嗰啲冰嘅。嗰啲冰都係用自己整嘅咖啡攞嚟做冰嘅。咁就唔会整嗰啲咖啡淡茂茂呢，睇到佢喺度炒豆。哇闻一阵味都影相入去飲啦。 佢哋好叻用呢啲㗎喇。我有一次睇到条片呢，佢哋攞啲卵石。河床啲卵石咧嚟浸过啲水先泡茶喎，你去河床啲河水啲卵石又特别圆滑喎，呢啲就系台湾即系嗰种即系因地利， 系啦系啦， 系因为细微而发挥佢个创意嘅地方，所以就话小嘅特色咧系有嘅，创意系有嘅，但系大菜咧。就大風格咧，即係將軍式嘅菜咧，係冇。我係話俾你聽，咁咧即係話田園咧，舊時我哋就中意去一個叫田園嘅，咁就佢門口嘅裝修咧已經係好現代啊，日日都播住嗰啲即係我哋即係讀書嗰時嘅聽埋交響樂啊，即係好鬼 artistic 嘅，可能已經執咗。明星就仲喺度 係 嘛？ 喺度，仲喺度。我係會員嚟嘅咧，咩話啫？不过我就唔方便开名啊，你开咗名咁啊，顺便 你开咩名啫？头先飞哥已经讲咗咩台南嗰间乜嘢台乜嘢 嗰间。系啊，台湾有种锅包啊，天乐有冇食过？ 有嗱，不过咧又系嗰个老问题咧。 呢度讲下，你介绍下锅包，分锅个锅啊，锅宰锅个锅啊。 不过呢啲包咧，因为好多时都有啲嗰啲咁嘅咸酸菜啊、泡菜呢啲咧，我就麻麻地嘅。 但系佢个特色就系话佢叫啲台式嘅汉堡包，但系佢呢种台式嘅汉堡包咧，就唔系用牛肉嘅，各包个馅就三层猪肉。 系 啊，即系猪肉馅， 即系一个都执饱晒啦。你 中意食猪肉咧，你就要食各包。仲有一種叫鐵蛋，有冇食過啊？ 鐵蛋有， 好耐咯，鵪鶉蛋。 係啦，鵪鶉蛋，但真係好似鐵咁硬咧。 係啊， 不過咧喺台灣一定要食福建嘢喎。我喺西門町有檔嘢，又係幾十年歷史咧，食嗰啲紅槽鰻魚啊。 同埋整嗰啲福建系啦，福建米粉咧，同埋嗰啲乾饼啊，乾饼即系好似汉堡包咁，就好似阿岑公讲嗰啲啦。哇，攞个饼夹住啲红糟排骨，或者夹住啲蚵仔蛋咁啊，夹住嚟食又系一种特色喎。 红糟同白糟咧，都系一种福建菜嚟嘅， 佢 爱嚟炒鸡啊、炆鸭啊、炆肉噶、啊，呢度系都系历史由来有久噶啦。就我想补充一下咧，你成日讲姜母鸭啊嘛，以前就好少嘅，就系、是、出嚟食物店咧，系南京板鸭。佢哋嘅鸭咧，多数做南京板鸭。咁本小姐喺圣诞节之前咧，亦都成功咁做咗南京板鸭啦。因为只要都系俾盐同花椒就擦匀佢，然后咧就俾啲汽水罐砸到佢扁，然后就吹熟佢，再吹干佢，那就是南京板鸭啦。 哇！边个同你做朋友啊？有口福咧，真系咁多好嘢食。 得啦，个个 都上佢屋企，你话又上屋企咧，有得食噶。 哎呀，真系听到我都而家有啲肚饿，想食宵夜。 哇！飞哥一阵间都会有辣萝卜糕啊，我发明嘅。我整咗辣萝卜糕啊！ 真系正啊！ 唔系啦，不如我哋而家短短时间咧，讲下你即系最怀念嘅系咩嘢嘢？ 哇！ 天乐，你到台湾几多年啊？你 嗱，我喺台湾咧都将近六年噶啦。咁啊， 系我同你相距二十几年啊，好犀利嘅 generation gap 啊！ 冇 generation gap 啊，同你倾偈，我觉得你都系好年轻嘅。 我所以好想知，你觉得最想食、最怀念嘅有冇三两样？你讲完又到我讲。 有嗱，譬如我讲执咗粒啦，嗰间叫永福楼啊。就我都系会员嚟嘅，连我有个俄罗斯嘅同学，我有个俄罗斯嘅同学都系会员嚟，因为佢整嗰啲炸两咧好好食，因为香港而家已经好难食到令人怀念外脆内软，而且系热辣辣嘅炸两嘅。咁佢嗰啲红上海烧肉亦都系有啲甜，又攞嚟送饭咧，就亦都系皮厚肉嫩咧。呢啲江浙菜都系我一大喜好，而且我中意喺嗰度食。西餐另外有一档嘢咧，就系嗰啲洋葱汤好好饮。因为咧，我哋千祈唔好觉得喂，去台湾点会食净系识食夜市，其实就唔啱嘅。因为台湾咧就吸收咗各地好食嘅嘢。有时香港反而因为租金贵、人工贵咧，反而将货就价。 系啊，就冯天乐， 系咩？ 你问飞哥啊，我哋六七十年代真係乜菜都有嘅，而且真係好好食嘅，即係話就唔係一定。 而家唔同咗啦嘛。 例如廣州會有俄羅斯菜館咧，好似叫做咩老兵花定咩，我覺得好難食咯。唉、學下越嚟越唔似樣嘅咧。油炸鬼咧， 係啊，點可以嗱？台灣式嘅早餐。豆浆油条点可以唔提咧？ 系啊，呢个又好中意食喎，呢个我又中意食。 豆浆油条，佢啲油条啊，好劲喎， 系啊， 好大条喎。 唔系佢真系正啊！ 我哋以前咧就行过金华街，即系呢个余光中成日讲佢住嗰度咧，就由住嗰条水源路嗰个河边咧，就行去永和，因为永和豆浆 系啦系啦， 同埋烧饼系最出名。我哋差唔多行二十几分钟。之大系后门行去啊，就系食嗰个豆浆油条诶烧饼。咁咧，本小姐啲散文咧就曾经形容过咧，嗰啲烧饼咧一咬落去，好似柴可夫斯基悲怆嗰啲落叶啊，唰一声，好美化啲食物。系 咁啊，你咪你又最怀念几边味台湾餸啊？ 嗱呢个咧就。烧饼啦，同埋咧嗰个鱿鱼羹啊，头先你冇讲过，你好中意羹嘅，即系好似豆浆咁咧，啲鱿鱼就包住一层面粉定鱼肉咧，咁啊一条条咁样咧就泡咗一个羹，佢又唔系面线，你可以加面线，咁咧即系鱿鱼好好味啦，当然佢又有蚵仔羹啊，咩咩咩就同面线就稍有不同，佢冇面线嘅。呢个系因为以前平啊嘛，个半银钱。以前我哋读书系一蚊换七蚊啊，以前真系有五毫子噶买条。 但系啊，你问我而家听讲话，而家最贵嘅台湾牛肉面系2000蚊一碗。 系啊， 而家通常20蚊， 1万台币都有啦，而家已经系。 黐線嘅。 唔係佢貴咧，我知個原因喺邊度，因為通常有啲台灣牛肉麵嘅湯底係用中藥，係用中藥。你用中藥湯咧，啲中藥可以好貴嘅。 其实你讲起中药咧，我就要提一提嘅，真系我哋香港或者系讲即系以前祖传啦，我朋友啊翁姐咧，佢七代都系中医喺长洲咧，佢就有药膳啊。你头先阿边阿天乐你讲即系有药材嗰啲， 系啦系啦， 嗱佢有一个党参北芪蒸鸡。我已经学咗啦，我周日 又学咗， 好食噶。咁你 学嘢咁快嘅， 好容易，你敢试就得噶啦嘛。即系话党参俾少少北芪，俾少少红枣蒸咗，好好食噶。又好似觉得即系唔使监人嚟饮鸡汤啦。即系话其实就系乜嘢个个都有嘅，即系睇下佢自己加上去自己家乡嘅方式啦。咁我讲我怀念嘅就系、牛肉干啦，因为我只系觉得咧系新字头嗰啲先至好食嘅。现在出咗好多，我都试过晒，因为我系试牛肉干同埋凤梨酥嘅专家。 唉，冇讲凤梨酥。唉，我上次去台中咧，真系几几年前，个个都要叫我手上一定带凤梨酥翻嚟， 伴手礼 啊！ 唔使啦，唔使啦，因为我喺香港有一两个做饼嘅太太咧，做得好食过佢啊！ 系咩？ 咩即系乜乜山庄嗰啲味嗱？另外佢而家又发展咗呢个蛋黄凤梨酥啦，咁就我哋有朋友都试紧。就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香港人或者边度都做唔到嘅太阳饼。太阳饼你真系要买啦，佢即系唔知啲皮咧，同埋里边个馅咧唔系咁甜咧，即系啲老婆饼系永远唔得嘅，追佢唔到个太阳饼个酥皮咧又靓， 系台中， 即系太阳饼啊，飞哥你下次可以带俾我其他。 好啦，你问我而家讲讲下，我啲肚饿要嚟嗰度食。好啦，我哋听首歌先，咁啊跟住就讲下听晚啊嘅题目啊，就系林依乐。讲呢个教坏细路，请嚟嘅嘉宾系陈少，陈少卓校长。 教坏细路，好多都会嘅。 咁啊，嗰首歌就系胡夏唱嘅《那些年》啊，拜拜， 拜 拜。 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逃离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